花篮。

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波及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金色花开，热血铸就，危难之处显身手，显。

当来又当去，两盏帘儿向着月亮笑，船儿船儿荡来又荡去，两盏帘儿向着月亮笑。深深的大海上，有只船儿飘， 小妹妹 和哥哥转着铃儿跑啊跑啊跑，小妹哥哥转着铃儿跑，鸟儿鸟儿飞来又飞去，两颗星儿对着泉水跳，鸟儿鸟儿飞来又飞去，两颗星儿对着泉水跳。 继续来听歌，齐清赏武春霞演唱的《勿忘我》，胡月带出的《别说分手》，冯建学演唱的《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》。 蓝色小花菩萨 别说，别说分手，多少。

浪里浪里你心传，我持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

来到路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来自彭丽媛演唱的《美人》，宋祖英改出的《三角梅》，张也演唱的《同是你我他》，王坤演唱的《乔情郎》。 Thank you.